拉着往前走的吗？ 那什么呢？这句话当中是什么是一个拉动北方这个经济的引擎呢？ 它就是要把北京及其腹地，就把北京及其周边的这个腹地打造成华北的经济引擎就是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我们都知道在华北可能只有北京，你包括这个北京周边的那个天津跟北京比起来可能还会差一些，因为它受到这个首都的压制了哈。 OK， 所以呢在华北可能就是北京是一个经济的怎么样呢？是一个增长级，对吧？对，要围绕北京，所以有一个京津冀嘛，对不对？ 好，你看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战略发展计划。 是的。 好，我们学到了这样的关键词，叫 economic locomotive， 经济引擎 or powerhouse 动力物。好，接下来往下看，说这个机场呢，定于明年九月就要投入使用了 ，scheduled to open next September， the Beijing Dax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注意，这是大兴国际机场的英文全称。Beijing Dax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ll lift China's capital into the stratosphere of aviation superlatives. 这些都是大词哈，什么意思呢？说要把中国的首都提升到航空领域，提升 lift 到那个航空领域的顶级水平。这里有个表达叫 lift into the stratosphere。Stratosphere 本来是指那平流层，但是 into the stratosphere 应该就是进入到某个什么水平， 是 好，这个 superlatives 那就是顶级水平了。 是好，这句话呢大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 be scheduled to do something， 对吧？预计计划，对吧？等于 planned to， 对吧？planned to open next September。除了这个 scheduled to be scheduled， 我们说这个会议定于下周二举行。定于下周二举行，我们会说呢，有几种说法，大家可以记一下比如说 ，the meeting is scheduled for next Tuesday。 Scheduled for sometime。 对be scheduled for next Tuesday。第一个，第二个呢 ，the meeting is due，due，D-U-E。The meeting is due next Tuesday。这最简单的一个。 Due sometime。 对，the meeting is due next Tuesday。好，第三个 ，the meeting is slated for next Tuesday。Tuesday， 好 ，slate， S L A T E， be slated for， 大家看中国日报应该会经常看到这个词S L A T E， be slated for， be slated for， 也是跟这个 scheduled 是完全一样的 一下就积累了三个别的表达了be scheduled for， be slated for， 还有就是 do sometime。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time， be timed for， time 做动词， 直接时间安排， 没错the meeting is timed for next Tuesday。 好，那您看看后面这部分还挺难的。 是，那么刚才呢还有一个词，就这个 open， 中文呢就一个 open 这个词，你看它的中文叫什么？叫投入使用、投入运营。你以后就注意了投入使用、投入运营，你会把它翻得特别复杂。你看一下这个老外写的是不是很简单呢？ 就对公众开放使用了。 对啊，那开放了不就是投入使用了吗？不就投入运营了吗？对不对？ 绝妙了。 对，不一定非要说什么 put it into operation， 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就是什么this airport will open next， 比如说 next month， 对吧？下个月这个机场将投入使用。open 一个词解决问题。 像这种介绍类的文章吧，其实我们要是写起来应该会挺死的，就像您所说的那个 put into operation， 但人家往往他写的不死。 晶晶说的很对其实这就是给大家提醒一点现在的英文呢它是遵循简明英语的原则，一定要让英语变得简单一点， 大家都能读懂，有没有文化都能读懂。 对，那后边刚才晶晶谈的那个词组呢，我就稍微说一句lift这个中国的首都 into the stratosphere of something 这个 stratosphere 本来是平流层那么这个词如果在考试的时候你也不要管它，为什么呀？因为有 of， 看到没有？ of 前后有讲究，关注 of 后面的信息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把中国的首都什么提升到什么呢？提升到航空领域的什么superlatives， 顶级水平。 你看那个 stratosphere， 你翻了没有？ 没翻。 对，所以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你听韩老师的，我不会害你的 真的，这就是活学活用 是 stratosphere， 我不认识，但是我也没翻它。 没错，你翻它反而很奇怪，对吧？ 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拉升到什么水平。 对，因为老外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因为他会照顾这个飞机嘛，机场嘛，平流层。我们就知道飞机它要什么，它就要在平流层里

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3 p.m. Beijing time.